花好月圆人团圆，开心幸福到永远。 我，Sorry, my love,

我是否还是你的唯一？别再让这

金秀旅游欢聚丰台，2017丰台金秋旅游季开始了。丰台旅游委邀请您来南宫旅游景区，享纯正温泉，品特色佳肴，与孩子们沙地寻宝，看奇花妙树，珍奇动物，更有多重优惠活动为您倾情奉上。 叫你的名字，你为何说你不在？喊你我叫你的名字，而你为什么还是走开？昨晚我打电话给你， 这是你的慢讯， 说你不在，请等回电。 昨天我继续弄眼圈， 我了解。哦，当时你在，哦，请你面对现实无奈，你不是小孩，你无可取代，你别再避开，我不会责怪。你对我痴意徘徊，你不会孤单，就别再等待，爱情不是那么简单，需要两个人用心忍耐。怕你我珍惜你的爱，你不出来，每当爱情的裂缝开始出现，不要试着躲开，请给我关怀，你不要这样对待， 知道

们越看就越像，不说也能了解对方。画同一张图画，想同一个梦想，幸福是一座大灯塔，少了你世界就找不到。 寂寞。

悄悄蔓延。那份神奇一直向我竭尽力推，在不知不觉我已沉醉，一头足一回眸一个笑颜，开口闭口睁眼眨眼，竟是你风情万千。看着你红色的白色的脸， 快乐有没有和他不同，我们不同，我们那么容易被你 Yo, honey, 请你看着我，我有太多心里话要对你说。即使身边有那么多的诱惑，只有你一个人不算错过。我希望可以天天牵你的手。这句话在心里没有说出口，这辈子只爱你已经足够。 我只想说一回。如果你还在怀念他的美，就请你忘了我是谁，不如我们分手。可是我感觉到你在颤抖，才发现根本不能走。和他不同，我们不同，我不那么容易被你感动。这一分钟，等一分钟，你的爸爸妈妈让 Let's go.

来生还能再度拥抱。爱一个人如何厮守 经忘记，时光回收集回忆，慢慢堆积凝聚，世界的新鲜唯有你最熟悉，我熟悉的酒感情。

记住，相信爱的路，终点是指向幸福。太回忆了，才的选择让步，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，心疼自己的孤注。你那首演出，终于我可以麻木，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小时候总爱抬头看白云朵朵，哼着我最爱的饮酒，天上白云一朵朵都住着饮酒，唯美的相信童话的孩子守候，我最爱的那首歌，最爱的音中，我到什么时候才能遇见我的音中，我最爱的那首歌，最爱的音中，我不是王子也会拥有我的英雄。每次受伤的时候，天上的恩救会默默地为我流泪，每下一场小雨都像一个恩救，陪伤心的人等着阳光出现时候。最爱的那首歌，最爱的 Angel， 我到什么时候才能